公开发售，不容错过。更多详情请咨询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收藏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 三副苦书店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喇叭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蹄出去找凉快。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儿，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是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不呼木，辞别干麻辣，来见忽必烈。忽必烈说，你留守大都处理政务还算尽心呢。不呼木试探性地说，谢皇上。皇上，臣有一事禀报，晋王留守大都，尽心尽力，显才华，是个贤能的王啊。忽必烈闻听有些警觉起来，说，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，你们俩不要互相吹捧了，你们谁做得怎么样我心里清楚。 不呼木又谨慎地说，皇上，臣以为晋王有统国之才。忽必烈接话道，应该把太子宝交给他，是吧？我听你说了吧。不呼木闻听稍显尴尬地说，皇上圣明。忽必烈语气严厉地说， 是干麻辣让你来的？ 不呼木急忙跪下说，皇上，不是晋王让臣来的，是臣看晋王是个贤良的王，所以禀报皇上知道，也算是微臣尽了自己的责任呐。 忽必烈感叹道， 你们都嫌我老了，你们都想在立储君上做点文章，为你们自己找个后路。 不呼木闻听大惊，匍匐在地，颤抖着说，臣绝无此意，臣只是看晋王贤能，所以禀明圣上，臣别无他意，求皇上明察。忽必烈闭上了眼睛，摆了摆手，示意让不呼木退下。不呼木起来往外走，走得着急，还差点摔了一跤。张文谦日夜兼程来到江浙行省，没有休息，直接去见范文虎。此时范文虎正站在桌子前擦拭着他的刀，刀刃在闪着寒光，明亮如雪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说，张丞相来了。张文谦进来，二人分宾主落座。范文虎说， 丞相突然到敝府，不知有何指教啊？ 张文谦寒暄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 我到大都述职，刚刚回来就拜访元帅。元帅为东征日夜操劳，令人敬佩啊。范文虎说，皇上授我江浙水军都元帅，北征日本，担子重啊，所以不敢丝毫怠慢，精心准备，一战成功，以报皇上隆恩。张文谦说，范元帅报国心切，令人感动，但是东征日本，海上风大浪急，元帅有多大把握呢？范文虎闻听激动地说，我以15万大军，3000艘战船直取日本岛，然后登岛冲杀，有60%把握一战成功。张文谦故作惊讶道，有60%把握就可以出兵？范文虎轻蔑地笑道，哼，丞相，兵法云，只要有50%把握就可一战，何况我有60%把握，而且受皇命以来，我率10几万将士操练已经几年，如果不出战，那岂不是浪费了钱财和时间？皇上几次跟我讲，东征日本是他一生中的一大夙愿，我受此重任，必当全力以赴，谁也不可阻止我。张文谦赶忙说道，元帅，这一次老臣到大都，很多大臣都劝皇上不要轻易东征，征服一个小岛国纯属无益呀。范文虎闻听腾地站了起来，不满地说，哼，这些大臣真是坐而论道，不知实情，也不体谅皇上的良苦用心。我作为东征元帅，深知皇上的用意，皇上信任我，我一定实现皇上的夙愿。到那时，看看那些乱嚼舌头的大臣究竟怎么面对凯旋而归的东征军。张文谦连忙劝道，元帅不必激动，不瞒元帅说，我也有些担心呐。元帅，皇上赋予你重任，你手握10几万将士的命运，这万万不可轻敌呀。范文虎冷笑道，哼，原来你也这么认为。丞相不必担心，我不会拿10几万将士的性命当儿戏的。张文谦回到自己的府中，把张喜叫到跟前说，这一次到大都，玉溪铁木儿等大人都对东征表示深深的忧虑，你以为如何？张喜答道，下官以为东征自造战船兵器开始准备了这几年，如果按兵不动也很可惜了，而且皇上决心已定，不易动摇，下官以为东征可以，但必须换帅。张文谦闻听疑惑地问，哦，这是为何？张喜答道，大人，下官与范文虎共同备征以来，观察此人，此人是好大喜功，外表强悍，内性不定，顺境之下还可依靠，逆境之时难以把握呀。东征海上风大浪急，荒岛之上的防备如何又不详知，我是真担心这范文虎能否随机应变，坚持得住啊。张文谦沉思片刻，捻着胡须说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与你有同感，但是皇上的决心不易动摇，范文虎又是立功心切，推波助澜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 次日，范文虎把张喜叫到自己府中，满面怒容地说：你是皇上任命的督军，本该协助本帅与十几万将士齐心协力完成东征，以扬国威，以宽慰皇上。你倒好，到处散布不宜东征，干扰本帅备征事宜。说，你究竟安的什么心？张喜辩解道：元帅，下官没有干扰元帅备征，下官是履行督军职责，提醒元帅而已。范文虎怒气冲冲地说：哼，昨日你到张文谦府上干什么去了？张喜毫不相让地说：元帅，张文谦乃是江浙行省右丞相，统领百官，我到丞相府上，元帅，你说我干什么去了？范文虎愤怒地说：你跟张文谦串通一气反对东征，我是奉皇上之命北征，你们这样做这是抗旨不尊，我要奏报皇上。张喜也气愤地说：元帅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这就是血口喷人。这事儿闹到了皇上那儿，贺仁杰奏道：皇上，江浙行省张文谦和范文虎、张喜三个人各上了一个奏本。张丞相认为，据他了解，东征准备充足，但是统帅范文虎立功心切，心起浮躁，决心东征也必须换帅方可。忽必烈闻听不悦地说：张文谦怎么又提这件事啊？你们都说说，论水战，谁能代替范文虎？那张喜呢？张喜又是怎么说的？贺仁杰说：张喜也认为，假如东征，必须换帅。忽必烈气哼哼地说：哼，我让张喜担任水师督军，是让他协助范文虎备征，结果他首先反对东征，反对统帅，他究竟想干什么？范文虎的奏报说什么了？贺仁杰说：范元帅说，东征准备充分，只等皇上一声令下，就可起锚扬帆出海。还说张喜身为督军，拒不履行督军备征职责，反倒与张文谦勾结在一起，制造种种借口阻挠东征，甚至诽谤本帅，他们这是抗旨不尊，求皇上拿办他们二人，扫除东征路上的最大障碍。忽必烈闻听气呼呼地说：哼，张文谦、张喜辜负我。玉溪铁木儿赶紧说道：皇上，范元帅急于东征，心情可以理解，但是两位张大人劝皇上慎重，这也是为了朝廷，为了皇上您呢。范元帅求拿问两位张大人的奏文不可取，大军还未动，就拿问一位丞相、一位督军、两位大员，于出师是极为不利，请皇上三思啊。贺仁杰也说：是啊，皇上，督军本就是代为朝廷、皇上督察水军的，张喜大人慎重对待十几万大军出海东征，这也是职责使然，请皇上明察。忽必烈闻听不语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不呼木响，东征对于甘麻辣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啊。他认为，如果甘麻辣主动请示督军东征，等打胜回来立了大功，皇太子宝自然就会归他了。况且日本是一个未曾开化的小小岛国，大军只要过海登上岛，他们就会举国投降，到那时晋王就会立了灭一国之功， 这可是自灭南宋以来20余年的首功啊。文武百官到皇上都会对晋王刮目相看，何愁太子宝不到手啊？布忽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甘麻辣，甘麻辣是犹豫未决。布忽木说，晋王要早做决断，否则皇上另选他人，这就不好更改了。你兄弟镇守北地，随时可以与海都大战立军功，您现在都没这个机会，只有东征才是一个绝好机会呀。玉溪铁木儿向忽必烈奏道，皇上，张文谦历来老成持重，虑事周密，他回江浙前说过对东征深感忧虑，他回去之后与范文虎相见，又观察他的言行，于是得出东征可缓，如要出兵必须换帅的主张，还望皇上三思啊。忽必烈说，玉大人，我都77了，我的晚年夙愿难道就不能实现了？海都还活着，我这一愿望迟迟实现不了。哦，东征再实现不了，我会遗憾终生，遗憾终生啊！你难道都不理解我的心情吗？玉溪铁木儿说，皇上，臣跟随皇上一辈子，臣是最了解皇上的雄心壮志，也了解您的苦衷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臣才劝皇上慎重对待出海东征啊。忽必烈不悦地说，你还说理解我，你就这样理解我的？不支持我东征，反倒屡屡动摇我的决心。我知道那张文谦和张喜都是因为有你的支持才敢这么张狂。玉溪铁木儿闻听慌忙跪下说，皇上，臣等唯从朝廷大计所想，别无二心呐。夜色已深，皇宫大明殿内灯光稀疏，忽必烈踽踽独行于大殿之内，喃喃自语道，我77了，长生天让我长寿，长生天难道就不支持灭海都，征服日本吗？长生天，列祖列宗，现在我别无他求，只求东征成功，海都被灭。不料他们都不支持我，连跟随我一辈子的伯彦、玉溪铁木儿，还有经略吐蕃路上收养的贺仁杰，也不支持我。我真个成了孤家寡人了。次日，忽必烈把郭守敬叫到宫中，十分温和地说，守敬，你也都70了。郭守敬说，皇上，您看我须发皆白了，人生70古来稀，臣活得够长了。忽必烈感叹着说，啊，我比你大7岁，我还没活够呢。郭守敬连忙说，皇上，您是天子，臣凡夫俗子，怎么能和天子相提并论呢？忽必烈说，嗨，还不都是人呢，人无百年，你比我还小7岁，你可不能休官告老，再给我干3-5年再说。郭守敬说，皇上，臣不能跟天子相比， 我现在虽然腿脚还利索，但是眼已昏花，记性也不好。天文之术，靠看、靠想、靠记，这三样，臣都觉得不能胜任了。求皇上让臣休官了吧。忽必烈说：“不准，你也得给你自己找出个接替之人，我再考虑你。”来人呐，备酒席，今天我和守敬喝几杯。皇宫御餐厅内，忽必烈坐在桌子一头，郭守敬坐在一侧。忽必烈举杯祝道：“守敬，天文、历算、水利等等术业，那也是我大元国的立国之本。你几十年辛辛苦苦为此努力，功莫大焉。来，我感谢你，喝了这杯酒。”郭守敬连忙举杯道：“皇上，老夫只是按皇上旨意做了一些事情而已，老夫不敢受此殊荣啊。”忽必烈说：“来，喝了的。”二人饮了这杯酒。忽必烈感慨道：“刘秉忠以术数、周易、推步之术，为我选金莲川草原，先建开平府。开天启地，平安府呀。后来改为上都，后来又负责建大都，完善朝仪朝礼，功不可没呀。守敬，你为我建天文、历算、水利诸多术业，为大元国带来繁荣，引起万国瞩目。来，再喝一杯。”郭守敬闻听，眼睛湿润，感慨道：“只有明君强国，才有术业发展呢。老夫郭守敬，三生有幸，遇到明君强国，皇上，臣也敬您一杯。”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长篇小说《春困》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，通过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剧情，掀开了时代的一角。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小说联播为您奉献六月精彩演绎《春困》，每天中午12点，敬请期待。